秋菊在 BB 滿月那一晚呢，他覺得 他很感激這個是村長、啊、居然呢他不計前嫌，亦都嚟到肯車佢，以致個 BB 可以健康或者係順利嘅嚟到係生產。咁、啊、所以咧喺滿月嘅時候咧，就除咗請屋企人之外咧，亦都請埋村長一家嚟到去飲呢一個嘅滿月酒。啊！但係點知咧喺嗰晚等極所有人都嚟曬啦，淨係村長就冇到。咁啊，秋菊就去村長嗰度睇下發生咩事，點解村長唔嚟咧？去到嘅時候先知道，原來村長係被呢一個嘅係市政府咧，就係、是、證實佢係有罪啊！即係呢一個嘅法院裁決就係呢個村長傷人有罪，所以咧就要緝拿歸案，然後就拉去坐監。咁呢一個嘅秋菊，當佢望住呢一個嘅警車裏邊坐住呢一個嘅村長慢慢嚟去嘅時候，秋菊心裏邊佢有一種好無奈嘅罪疚感。雖然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理論上邊冇一個人可以凌駕喺法律之上。但會唔會再加上一啲嘅人情，會唔會再加上一啲嘅感情，而令嗰個嘅判決可以更加嘅完美解決呢？差唔多講完嗰個嘅秋菊嘅故事，啊咁即係話秋菊喺嗰個嘅望住村長離開嗰個嘅情景嘅裏邊，佢覺得可唔可以喺法律之上加多一啲嘅情感，加多一啲嘅人情，以致嗰個嘅判決係可以更加嘅圓滿嚟到解決。嗱，電影裡面嗰個嘅劇情，其實都俾到我哋睇翻喺今日呢一段嘅經文嘅裏邊，俾到我哋有一啲嘅思考。今日我哋所睇嘅經文就係二章十二至十六節，羅馬書二章十二至十六節，喺呢或者係幾節嘅經文嘅裏邊，其中有三節、五節經文嘅裏邊，其中有三節就係由十三至十五節。十三至十五節，如果你睇翻和合本，又或者你睇翻可能係 King James Version， 即係英皇钦定本咧，呢三節咧係有個括號喺當中嘅。啊，有括號咧，其實就係表示呢一段嘅經文係一個附帶嘅說明，而唔係作者所表達嗰個嘅中心思想。啊，括號裏邊係一個嘅附帶嘅說明。在十二節的經文裏面，這裡講到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保羅在這裡很簡單，其實就是將世上的人是分為兩類。第一類就是有律法的猶太人，第二類就是並沒有那種律法頒布給他們的外邦人。我們今天如果是看這一段的經文的時候，這幾節經文的時候，或者我們嘗試我們用回今天我們那個的眼光來去理解，不單單是猶太人外邦人，我們用今天的眼光就是說可以這樣看，就是說是有信仰的人和沒有信仰的人，這兩方面來到區分。十二節所講到就是說律法就是在舊約的裏面那些的典章律例，這些的典章律例是頒布給以色列人去遵守，而這些的典章律例是沒有給這些的外邦人或者是沒有信仰的人來到去遵守。这些典章律例主要其实就是呢讲到关于是那种的道德和伦理这两方面。 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些的律法，他从神的里面接受了，也都是与神是立了约，因此他们就需要按着这些的旧约律法来到接受审判。至于外邦人，没有信仰的人，虽然没有接受过这些的律法，但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做良心。良心就在他们的身上来到产生了一种律法的功能，因此将来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亦都是无可推诿所犯的罪。良心又或者是叫良知 conscience， 如果在圣经的里面出现过30次，而30次都是在新约圣经，旧约是没有记载过的。而这个的良心，当我们看回如果是那个的叫 strong concordance 的时候，这个良心在希腊的原文那个的字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完全的见到、理解、明白、觉知、醒觉和静静的告知。 To see completely, to understand, to become aware, to be conscious of, and to be secretly informed of。 就是这个解释。良心呢，如果在罗马书，就在这卷书里面其实出现了3次，就是2章15节，今天我们所看的，还有9章1节、13章5节。良心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人呢很多时候都会讲到，又或者听到，当你呢理直气壮的时候呢，你会就可能话人就说、我对得住我的良心。又或者当你呢是觉得对方是有一些的亏欠的时候呢，你又会跟对方就是说呢，你做人要对得住良心。又或者有时候我们教训人的时候，或者是跟人去讲解的时候呢，就我们就会说，我们无论是做人或者做事，都应该是凭良心来到去做。那么呢，你发觉这几句话或者其他很多时候讲到良心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自古至今，好像就是说是一种是我们叫处世的格言。但究竟良心是什么呢？良心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很少很少去问，或者很少人是想去澄清究竟良心是什么东西。但似乎人人又已经觉得，又或者在心里面感觉到明白到良心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是什么东西，又似乎人是知道的。如果良心我们按照人来讲，就是说 是可以讲，就是说一种是道德和伦理的标准，尤其是针对我们行事为人，又或者我们那种分别好坏的尺度标准，讲到这些的事情。若果是纯粹是照两个字良心这两个字来讲，就是说呢，我们良善的心意，良心就是良善的心意。良心有一种我们叫做引导人向一个美善那种的功能。良心也都会警告人，也都会是责备人，甚至乎是控诉人，尤其是当我们是做一些不啱的事情，做一些坏的事情的时候，他对人的心里面有一种的责备，有一种的控诉，那种的声音在当中。这些的声音其实就是说主要叫我们回转，我们回转。但无论如何， 良心嗰个嘅功用，嗰个嘅意思就系引导人行为要良善，我哋做事要做得好，我哋走路要走得啱，我尽量唔好行差踏错，咁样人就系行喺嗰个良心当中啦。但究竟良心是在哪里来的呢？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就是说，我们一起开会是决定下 去制定良心是怎样，怎样为之有良心，很少听到有人开会去讲这件事的。因为我们个个都知道良心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不同，根本冇可能有个标准，亦都冇可能有个准则。有个故事可能你都听过噶啦，就系话有个主妇去街市嗰度买呢一个嘅冰鲜鸡，咁啊个档主咧就将嗰只冰鲜鸡咧摆喺个磅嗰度，磅下即系称下有几重，咁啊个主妇话：，呢只鸡轻得滞。不够重，我想是买一只大一点的重一点的。那个档主就是拿回只鸡就拿回去那个的冰箱里面，就是雪柜的里面，想着呢就拿另外一只大一点的鸡出来。那怎知发觉，咦，原来那个冰箱里面没晒了，就是说呢，就是刚刚磅那个是最后的一只鸡。那他又原封不动拿回这只鸡出去，就摆在那个磅上面，只不过摆的时候呢，只手指呢就夹硬揿落去，咁即系点啊？咪增加重量啦，系咪？增加重量，咁跟住咧，嗰个嘅主妇就话啱 ，OK， 冇问题，我买呢只啊，我两样都要，即系话手指又要，只鸡又要。可能你又听过呢个故事，就系话咧，有四个大学生，四个大学生咧，佢哋就好想去听一场嘅系歌星嘅演唱会，咁但系啱啱嗰一晚嗰个嘅演唱会系开放嘅时候，就要考嗰个嘅期考，即系嗰个期中考试，又要听演唱会，又要考试，点样拣呢？咁最后咧，呢四个人咧就决定我哋要去听演唱会，咁所以咧就话俾呢一个嘅系其他同学知道，我今晚可能参加不到这个考试，跟住咧，第二日嘅时候咧，翻嚟呢一个嘅学校，然后咧就同 professor 嚟到讲，我哋琴晚我哋四个人揸住一架车谂住翻嚟考试，点知咧行下咧就爆胎，有车辘爆胎，所以咧我哋四个人都翻唔到嚟考试。咁呢一個嘅 professor 咧笑笑口話：，唔緊要啊，咁啊補考啦，咁啊將四個人咧就擺去四間房咁啊，即係補考啦。咁啊四個學生當佢將嗰個試卷打開嘅時候，得一條問題啫。呢條問題就係話咧，你爆胎係邊一條胎爆咗？是司机位那条，定是乘客那边，是前定是后，是一条问题而已。这两个例子其实告诉我们知道，就是人很多时候都会被我们叫诱惑去做一些我们知道不对的事，人是会被诱惑去做一些不对的事，但是最终又会做，知道不啱，但系都会做。究竟是咩原因令到人会做一啲自己觉得不啱，但系最终都会做嘅事呢？良心究竟是咩嘢？有四方面我哋要知道。第一就系话咧，其实良心系反映我哋系按住神嘅形象嚟到去被造嘅。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里面讲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神是一个有道德的神，神是一个会分辨善恶的神，他亦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的神。当人是被造的时候，其实神亦都将这些的特性或者是那种的能力是赋予了是给人，以致人可以亦都作出是那个道德的判断。基本上良心是人才有的。圣经说，当亚当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他的心就不舒服，即是心有愧。心有愧之后呢，他就怕起上来，怕起上来呢就不敢去见神。即是说心里面那种的恐惧，其实就是表示良心那种的作用。所以是人才会有，你不会见到老虎他吃了人之后会怕起上来，去了深山不敢见人。老虎不会，你来一个我吃一个，吃完就抹下嘴而已。你又不会见到呢鳄鱼吃了人之后又会流眼泪，不会的。所以进化论里面一个的 很主要的倡导者叫做 Herbert Spencer， 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办法解释良心是从哪一道来。即是说这个的 Herbert Spencer， 他相信良心绝对不是进化论过程当中的产物，即良心不是在进化当中而来的，亦都不属于里面的一种的产物。第二方面就是说，良心是促使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来到去负责。四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良心是促使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来到去负责。罗马书的二章十四至十五节就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去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两节的经文或者是整段的经文，其实就是说在神的审判里面，其实无论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都是受到审判。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是罪人。对非犹太人来讲，因为他们没有圣经，所以他们唯有就是说那个的良心就反映出律法那个的功用出来。所以在不信的人的心里面来讲，那个的良心就好像一个的小法官那样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这个的小法官不可以跟神来到相比，但是不多不少都起到一定那种的审判的作用。然后第三就是说良心，有四方面，第三就是说良心是关乎对错一个的开关的问题， close-ended question。 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良心并不是说给我们建议，我提议你做些什么做些什么，不是，而是说给我们听这样做是对或不对，是对或不对。 佢唔系从一至十分啊，你俾五分或者六分、七分嗰个标准，唔系俾呢一啲嘅比分机制，而系一个零同一二进制嘅机制，即系话咧啱亦或唔啱。因为我哋刚才睇过喺十四、十五节呢一度，特别喺十五节嘅里头，呢度讲到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清晰，冇中间路线。良心就话俾你听啱与唔啱。第四就是良心是个人性的，即是说每一个人的良心都可能不同，神按照你的良心来到审判你，神不会按照人家的良心来到去审判你，你不能够将你的良心呢是加诸于在人的身上。你可以去分享，你可以 去沟通，你可以去提醒，你可以去解释，但你不能够强求加于别人的身上，更加不可以逼人地去认同你的良心。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或者是认信的 conviction，他就是觉得如果你是帮衬 Starbucks， 或者咖啡饮咖啡的 Starbucks， 如果你是帮衬 Starbucks， 你就是支持同性恋了。因为我们可能很多都知道这个的是这间的咖啡店，他是过往呢是公开支持同性恋或者同性婚姻，而他那个的前任或者现任的 CEO 呢都有这一方面的主张。所以这位弟兄他的良心，他的良心就是说忍受不到基督徒去帮衬 Starbucks， 甚至在教会里面去公开斥责那些去 Starbucks 喝咖啡的人。但另外一位的姊妹，又另外一位的姊妹又觉得这位华人 去 Starbucks 喝咖啡的这位弟兄，他又觉得这位弟兄其实都很两面人。这位弟兄原来他又走去购买那些就是血汗工厂生产那些的廉价物品，他又去买那些就是强迫劳动营那些出产的棉花产品。这位姊妹又觉得这位弟兄他对这个的社会公义他又似乎无动于衷。所以你看到，你发觉两方面的问题所在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其实问题所在就是说圣经其实没有要求我们喝咖啡不可以帮衬某一类型的咖啡店，圣经没有讲的。或者在逻辑上面，如果我买某一间咖啡店的咖啡，我就是支持他的主张，不代表这样的。又或者因为我想悭钱，我购买一些即是某一类型的工厂所出产的那些的物品，又或者是某一类型国家所生产那些的廉价产品，如果我这样买的时候我就缺乏公义，那这个的论调又似乎没有那种的说服力、哦、convince 不到人、哦。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的良心里面那个的那些的规则或形成那个的标准，往往是受到我们成长那个的文化，受到我们的性格，受到我们固有的观点以及自己的逻辑来到作出决定。因此没有两个人的良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应该将我们自己的良心来到是加诸于在别人身上。你可以正话所说，你可以分享，你可以跟人沟通，你可以 是提醒其他人，你可以去解释你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够强求别人认同你的对错。 神虽然将这个的良心安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亚当将那个罪带入了人类的里面，因此我们人里面那个良心其实是受了污染的。人喜欢自我为中心，人喜欢是任意而为，因此在这个的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或者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其实即是说呢，人的良心很多时候被那些好像烧红了那些的铁来到烧过一样，我们变得麻木了，我们变得麻木了。很明显就是每一个人的良心不单单是尺度那个的，或者是那个的是、不同，那个的标准不同，良心也都是因为人有那个罪的缘故已经是被模糊了，或者是被扭曲了。所以呢，人的良心老实实讲真的靠不住，人甚至乎我们叫埋没了良心、我们变了没有良心。正如很多人说讲大话，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讲大话是不对，但是若果是有一些白色的谎言，或者我一些善意的大话，就没事了。有甚至乎我们说贪心，我们知道贪心是不对的，但是很多人就说贪少少啫，贪少少没什么紧要啦，在公司拿些纸回家，拿纸笔回家，计税那么多啦，没问题。又或者良心话给我们知道，就是说呢、我们不要自私，我们不要自私。但是社会又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又天诛地灭。所以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其实是影响着我们的良心。看看现今世界很多的事情那种的发生，或者律法上面的标准，我们就知道赌博合法化，那些是娼妓合法化，吸食大麻合法化，这个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又或者是安乐死合法化，很多这些其实就是人的罪性的缘故。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住良心可以得称为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凭着良心可以逃避神的审判。所以圣经说，圣经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和十节，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有罪，我们的良心靠不得住。今天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挽回了人已经堕落了那个的良心。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当我们得以重生那一刻，其实我们经历过圣灵的光照，我们的良心是被洗净，可以重新的发挥那种的功用。我们若果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良心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到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再加上圣灵的感动，以致我们的良心 不至成为一个控诉者，我们的良心乃是成为我们一生走在美善道路当中的一个见证人。我们同心祈祷。主啊，我们原本都是要受到审判，我们原本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因为我们无论在律法之下，又或者我们凭着我们的良心，都是无法在你的面前得称为义。我们感谢福音的大能，因为没有福音，我们的良心就没有盼望，世界也都没有盼望。求圣灵都是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藉着你的说话，我们藉着祷告和圣灵的引导，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断来到结出更加多的果子。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